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七十二，魏纪四，列祖明皇帝中之上。太和五年春二月，吴主甲太常潘俊杰时与吕代督军五万人讨武西蛮。俊遗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，武陵太守魏京奏郡前密使于婉相闻，欲有自托之计。吴主曰：“成名不为此也。”即封京表以示郡，而召京还免官。魏温诸葛直军行京岁，士卒极易死者十八九，儋州绝远，卒不可得志。得宜州数千人还，温直作吴功诛。汉丞相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署府事，严更名平，亮率诸军入寇，围岐山，以牧牛运。于是大司马曹真有疾，帝命司马懿西屯长安，都将军张合、费耀带领郭淮等以御之。三月，少陵猿猴曹真卒，自十月不语，至于四月。司马懿使费耀带领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余众西出，西救岐山。张合欲分兵驻雍眉，懿曰：“料前军能独当之者，将军严氏也。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，此楚之三军所以为情不勤也。”遂进，两分兵留攻岐山，自逆意于上邽。郭淮、费耀等邀亮，亮破之，引大山邑其脉，与义寓于上邽之东。义敛军一险，兵不得交，亮引还。义等寻亮后至于鲁城，张合曰：“彼远来逆我，请战不得，为我立在不战，欲以长计治之也。且岐山之大军已在近，人情自固，可只屯于此，分为其兵，事出其后，不宜近前而不敢逼，坐失民望也。今亮孤军实少，亦行去矣。”亦不从，故寻亮。既至，又登山绝营，不肯战。贾诩、魏平硕请战，因曰：“公魏蜀如虎，乃天下笑何？”亦并之。诸将咸请战。下五月辛巳，亦乃使张合攻吴当涧和平于南围，自按中道向亮。亮使魏延、高翔、吴班逆战，魏兵大败，汉人获甲首三千，亦还保营。六月，亮以粮尽退军，司马懿遣张合追之，合进至木门与亮战，蜀人城高不服，弓弩乱发，非使众合右膝而卒。秋七月已有皇子阴生，大赦。皇初以来，诸侯王法尽严切，历察之极，至于亲阴皆不敢相通问。东阿王直上书曰：“尧之为教，先亲后疏，自近即远。周文王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夫为陛下，子帝堂亲明之德，体文王义义之人，会洽交房，恩昭九族，群后百僚，翻修地上，执政不废于公朝， 下情得展于私事，亲因之路通，庆调之情展，诚可谓恕己至人，推会施恩者矣。至于臣者，人道绝序，禁锢明时，臣妾自伤也。不敢乃忘交气类，修人事，续人伦，尽且婚垢不通，兄弟乖绝，吉凶之问色，庆调之礼费，安济之为甚于路人，隔阂之意疏于胡越。今臣以一切之志，永无朝觐之望，至于助心惶急，结情子榻，神明知之矣。然天时为之，谓之何哉？退为诸王，常有戚戚惧耳之心，愿陛下沛然垂诏，使诸国庆问，四节得展，以叙骨肉之欢恩，全夷夷之笃意。妃妾之家，高木之仪，遂得再通其意与贵宗等会于百司，如此则古人之所叹，风雅之所咏，复存于盛世矣。臣伏自为省，无追刀之用，即观陛下之所拔寿，若以臣为异姓，妾自料夺不厚于朝事矣。若得此远游，待五遍皆诸祖，配清服，驸马奉车，屈得一号。安宅经世，执鞭而笔，出从华盖，入室年古，常达圣问，时以左右，乃臣丹诚之志愿，不离于梦想者也。远慕鹿鸣君臣之宴，终永长帝非他之界，下思伐木有生之意，终怀了俄往极之哀。每四节之会，快然独处，左右为仆隶，所对为妻子，高谈无所与臣，经意无所与展，未尝不闻悦而抚心，临伤而叹息也。臣服以犬马之诚不能动人，辟人之诚不能动天，邦诚允霜，臣出信之，以臣心旷，徒虚于耳。若魁祸之清太阳，虽不畏回光，然向之者成也。且自比魁祸，若降天地之师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实在陛下。臣闻文子曰：“不为福使，不为祸先。今之匹格，有于同忧。而臣独畅言者，实不愿于盛世有不蒙失之物。与陛下崇光披时庸之美，宣吉熙张明之德也。”赵豹曰：“盖教化所由，各有龙蔽，非皆善始而恶终也，世事之然。今令诸国兄弟情理简待，非妾之家高木疏略，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兆也。矫枉过正，下利俱浅，以至于此耳。以赤有司，如王所诉。”直父上书曰：“昔汉文发代，夷朝有变。宋昌曰：内有朱须东牧之亲，外有齐楚淮南琅琊，此则磐石之宗，愿王勿疑。臣服为陛下，原览基文二国之源，中虑周成少弼之府，下存宋昌磐石之故。臣闻羊至虎皮，见草则跃，见柴则战，望其皮之虎也。今智将不良，有似于此，故语曰：患为之者不知，知之者不得为也。昔管蔡放诸， 周绍作弊，疏于现行，书向赞国，三谏之信，臣自当之。二南之府求必不远，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思举者，夫能使天下清而注目者，当权者是也。故谋能遗主，威能设下，豪幼执政不在亲戚，权之所在虽殊必重，势之所去虽亲必轻。盖取其者田族非吕宗也，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，唯陛下察之。苟极专其位，凶离其患者，异姓之臣也。欲国之安，其家之贵，存共其荣，莫同其祸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，臣妾祸焉。今臣与陛下建兵旅探，登山伏剑，寒温燥湿，高下共之，岂得离陛下哉？不生愤懑，拜表陈情，若有不和，其且藏之舒服，不便灭气，臣死之后事或可思，若有毫厘少挂圣意者，岂出之朝堂，使服博古之事，究臣表之不合意者，如是则臣愿足矣。帝但以幽文答报而已。八月，诏曰：先帝著令，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，为幼主在位，母后摄政，防微以见，观诸盛衰也。朕为不见诸王时又二载，悠悠之怀，能不兴思？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，朝明年正月，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，自如先帝令。汉丞相亮之攻岐山也，李平留后主都运事，会天淋雨，平恐运粮不济，遣参军胡忠、都军程藩谕旨，呼亮来还，亮诚以退军。平闻军退，乃更扬经说：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？又欲杀都运岑树，以解己不办之责。又表汉主说：军委退，欲以诱贼与战。亮俱出其前后手笔书书，本末为错。凭词穷情节，首谢罪负。于是亮表平前后过恶，免官，削爵土，袭子同郡，复以平子封为中郎将，参军事。出教斥之曰：吾与君父子戮力以讲汉事，表都护点汉中，委君于东关，为至心感动，终始可保，何图终乖乎？若都护思复一意，君与公衍推心从事，皮可复通，事可复还也。详听思戒，明无用心。亮又与蒋琬、董允书曰：孝起前辈无说，正方腹中有鳞甲，乡党以为不可进，吾以为鳞甲，但不当犯之耳。不图富有苏章之事出于不义，可使孝起知之。孝起者，魏魏南阳陈镇也。冬十月，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，以诱扬州刺史王陵。吴主伏兵于富陵以四之，布遣人告陵曰：道远不能自治，起兵建营。陵腾不舒，请兵马迎之。 征东将军蛮宠以为必诈，不与兵，而卫灵作报书曰：“知时协政，与必获就顺，去报归道，甚相加上。今欲遣兵相迎，然既兵少，则不足相畏，多则势必远闻。且先密计以成本志，临时节度其宜。”惠宠背书入朝，敕刘府长史：“若灵欲往营，勿与兵也。”灵于后所兵不得，乃单遣一都，将部骑700人往营之。部夜掩击，都将并走，死伤过半。灵允之兄子也。先是，灵表宠年过丹久，不可居方任。帝将召宠，己是中郎郭某曰：“宠为汝南太守、豫州刺史20余年，有勋方悦，及镇淮南，无人惮之。若不如所表，将为所亏，可令还朝，问以东方事以察之。”帝从之。既至，体气康强，帝未落遣还。11月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12月戊午，伯平靖侯化新卒。丁卯，无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嘉禾。6年春正月，吴主少子建昌侯律卒。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，因自臣久离定省，子道有缺，有臣陆逊忠勤，无所顾忧，乃留建业。2月，诏改封诸侯王，皆以郡为国。帝爱女叔祖，帝痛之甚，追谥平原义公主，立庙洛阳，葬于南陵，娶真后从孙皇，与之合葬，追封皇为列侯，谓之至后袭爵。帝欲自令送葬，又欲幸许。司空陈群谏曰：“8岁下商，礼所不备，况未积月而以成人礼送之，家为制服，举朝素衣，朝夕哭吝，自古以来未有此比，而乃复自往士陵，亲令族宰，愿陛下一歌无意有损之事，此万国之至望也。”又闻车驾欲幸许昌，二宫上下皆悉居东，举朝大小莫不惊怪，或言欲以必摧，或言欲以变一殿舍，或不知何故。臣以为吉凶有命，祸福由人，以走求安，则亦无益。若必当一避，善至金庸城西宫及孟津别宫，皆可全时分之。何谓举宫铺路野次，公私繁费，不可计量。且即是贤人，犹不忘喜其家，以宁相益，使无恐惧之心。况乃帝王万国之主，行止动静，岂可轻托哉？少府杨父曰：“文皇帝、武宣皇后崩，陛下皆不送葬，所以众社稷备不虞也。何至还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？”帝皆不听。3月癸酉，行东巡。吴主遣将军周贺、校尉裴潜长海之辽东，从公孙渊求马。初，于藩姓叔侄，硕有九师，又号敌五人，多见谤毁。吴主常与张昭论及神仙， 翻指昭曰：“彼借死人而与神仙，是其有神仙也。”吴主激怒非一，遂徙翻胶州，及周贺等之辽东，翻闻之，以为武溪已讨，辽东绝远，听使来主尚不足取，今去人才以求马，既非国力，又恐无祸，欲见不敢，作表以示履带，待不报。为爱曾所白，复喜苍梧猛灵。夏四月壬寅，地如许昌。五月，皇子阴卒。秋七月，以卫尉董昭为司徒。九月，帝行如摩碑，至许昌宫，其景福承光殿。公孙渊因怀二心，硕与吴通。帝时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，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。散骑常侍蒋济谏曰：“凡非相吞之国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轻伐，伐之而不能治，是驱使为贼也。故曰：虎狼当戮，不至狐狸，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已。今海表之地，累世伪制，遂选绩效，不乏直贡，义者先之。正使一举便克，得其民不足一国，得其财不足为富，倘不如意，是为结怨失信也。”帝不听，欲等往皆无功，诏令罢军。欲以吴使周贺等垂还，遂晚风急，必为飘浪，东道无岸，当赴城山。城山无藏船之处，遂折以兵屯据城山。贺等还至城山，遇风，欲勒兵击贺等，斩之。吴主闻之，始思于藩之言，乃召藩于胶州，会藩以卒，以其丧还。十一月庚寅，陈思王执卒。十二月，帝还许昌宫。侍中刘烨为帝所亲重，帝将伐蜀，朝臣内外皆曰不可。夜入与帝议，则曰可伐；出与朝臣言，则曰不可。夜有胆志，言之皆有行。中领军杨济，帝之亲臣，又重夜，执不可伐之意最坚，每从内出，则过夜，夜讲不可之意。后既与帝论伐蜀事，即切见，帝曰：“请书生焉知兵事。”即谢曰：“臣言诚不足采，侍中刘烨先帝谋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”帝曰：“烨与吾言蜀可伐。”即曰：“烨可召至也。”召召烨至，帝问烨，终不言。后独见，夜则帝曰：“伐国大谋也，臣得欲闻大谋，常恐密梦泄露以一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？伏兵诡道也，军事未发，不厌其密，陛下显然露之，臣恐敌国以闻之矣。”于是帝谢之。夜见出，则祭曰：“夫钓者重大鱼，则纵而随之，须可治而后迁，则无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岂图大鱼而已？子承直臣，然既不足采，不可不惊思也。”祭亦谢之。或谓帝曰：“夜不尽忠， 善似上意所趋而合之。陛下是与叶言皆反意而问之，若皆与所问反者，是叶常与圣意合也。每问皆同者，叶之情必无所逃矣。帝如言以验之，果得其情，从此疏焉。叶遂发狂，出为大鸿胪，以忧死。父子曰：巧诈不如拙诚，信矣。以叶之明智全计，若居之以得意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尚贤，何以加诸？独任才智，不敦诚确，内失君心，外困于俗，足以自危，岂不惜哉？叶常赠尚书令陈角专权，角惧，以告其子谦。谦曰：主上名圣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和，不过不做功耳。后数日，帝亦果解。尚书郎乐安连昭以才能得幸，好决替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。黄门侍郎杜树上书曰：伏见连昭奏左丞曹反，以罚当官不依诏，作叛问，又云诸当作者别奏。尚书令陈角自奏不敢辞罚，以不敢陈礼，致意恳策，臣妾泯然为朝廷惜之。古之帝王所以能俯视长民者，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，尽尽群臣之智力。今陛下忧劳万机，或亲灯火，而数事不康，行进日迟，缘其所由，非独臣不尽忠，以其主不能食也。百里奚于于于而至于秦，欲让苟容中行而助节智伯，斯则古人之名艳矣。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，朝廷乏贤佐，岂可追望季谢之侠宗，坐待来世之俊逸乎？今之所谓贤者，尽有大官而享后禄矣。然而奉上之节未立，相公之心不依者，委任之则不专，而俗多忌讳故也。臣以为忠臣不必亲，亲臣不必忠，今有疏者毁人，而陛下以其私报所增；遇人，而陛下以其私爱所亲。左右或因之以尽增爱之说，遂使疏者不敢毁誉，以致政事损益，亦皆有嫌。陛下当思所以谗广朝臣之心，笃立有道之节，使之自同古人垂名逐伯。凡使如连昭者扰乱其间，臣据大臣将遂容身保卫，坐官得失，为来世戒也。昔周公戒鲁侯曰：吾使大臣怨乎不已，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，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。叔属顺之功，惩去四兄，不言有罪，无问大小，则去也。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，以陛下为不任也；不自以为不知，以陛下为不问也。陛下何不尊周公之所以用，大顺之所以去，使侍中、尚书坐则视为卧，行则从华辇，亲对诏问各臣所有，则群臣之性皆可得而知。忠能者进，暗烈者退，谁敢依为而不自尽？以陛下之圣明 亲与群臣论议政事，使群臣仁德自尽，贤于能否在陛下之所用，以此治事，何事不办？以此建功，何功不成？没有军事，诏书常曰：谁当忧此者耶？吾当自忧耳。晋诏又曰：忧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。服读明诏，乃知圣思究尽下情，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。人之能否，实有本性，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移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。选举非其人，未必为有罪也，举朝共荣非其人，乃为怪耳。陛下知其不尽力而待之忧其职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，岂图主劳而臣役哉？虽圣贤并世，终不能以此为治也。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，人情情主之不绝，作迎客出入之制，以恶吏守四门，私时未得为禁之本也。昔汉安帝时，少府窦家必廷尉郭公无罪之兄子，邮件举奏，张合纷纷。仅私立校尉孔宪必大将军狂悖之地，而有司默耳，望风息止，甚于受主。选举不以实者也。家有亲戚之宠，公非社稷重臣，犹尚如此。以今旷古，陛下自不都必行之法，以绝阿党之源耳。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，非治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纳，何患于坚不消灭，而仰若连招等乎？夫纠替奸诡，终是也。然而是增小人行之者，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荣尽也。若陛下不复考其忠始，必以为众武士为奉公，密行白人为尽节，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耶？诚顾道理而弗为耳，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，则人主之所罪病者也，陛下将何乐焉？恕姬之子也。帝常促至尚书门，陈角跪问帝曰：陛下欲何之？帝曰：欲暗行文书耳。角曰：此自臣职分，非陛下所宜临也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处退，陛下宜还。帝惭，回车而返。帝常问角：司马公忠贞，可谓社稷之臣乎？角曰：朝廷之望也，社稷则谓之也。吴陆逊引兵向庐江，论者以为宜速救之。满宠曰：庐江虽小，将境兵精，守则经时。又贼舍船200里来，后尾空缺，不来尚欲诱至，今宜听其遂进，但恐走不可及耳。乃整军趋阳夷口，无人闻之，夜遁。是时无人遂有来迹，满宠上书曰：合肥城南临江湖，北远寿春，贼攻围之，得聚水为势，官兵救之，当先破贼大备，然后为乃得解。 贼往甚易，而兵往救之甚难。宜宜城内之兵，其西30里有奇险可依，更立城以固守，此为引贼平地而击其归路，余计为变。护军将军蒋济亦以为，既是天下已弱，且望贼烟火而坏城，此为魏攻而自拔，以至于此劫掠无限，必淮北为首。帝未许。宠重表曰：“孙子言兵者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交之以利，示之以射，此为行时不必相应也。”又曰：“善动敌者行之，今贼未至而宜城阙内，所谓行而诱之也。引贼远水，则立而动，居得于外，而浮生于内矣。”尚书赵咨以宠策为常，赵遂报听。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，青龙献摩碑井中。二月，帝如摩碑观龙，改元。公孙渊遣校尉素书、郎中令孙宗奉表称臣于吴，吴主大悦，谓之大赦。三月，吴主遣太常张弥、执金吾许彦、将军贺达将兵万人，金宝珍货九锡备物，乘海受渊，封渊为燕王。举朝大臣自雇佣以下皆见，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后，但可遣立兵护送书宗而已。吴主不听。张昭曰：“渊备位拒讨，远来求援，非本志也。若渊改图，欲自明于魏，良史不反，不亦取笑于天下乎？”吴主反复难招，招亦迷切，吴主不能堪，按刀而怒曰：“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，出宫则拜君，孤之敬君亦为至矣，而硕于众中折孤，孤常恐失计。”昭熟视吴主曰：“臣虽知言不用，每结于中者，常以太后临崩，呼老臣于床下，宜照顾命之言，顾在耳，因涕泣横流。”吴主置刀于地，与之对泣。然足浅迷燕往，昭愤言之不用，昌吉不朝，吴主恨之，吐塞其门。昭又于内以土封之。夏五月戊寅，北海王蕤卒。闰月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六月，洛阳公居士灾。鲜卑科比能有保塞鲜卑布杜根与申杰和亲，自勒万计迎其累众于行北。荆州刺史毕轨表折出军，以外威比能，内镇布杜根。帝行表曰：“布杜根以为比能所诱，有自疑心，今轨出军，甚勿越塞过沟筑也。”彼诏书道：“轨已进军屯阴馆，遣将军苏尚、董弼追鲜卑。”科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布杜根部落，与尚弼相遇，战于楼烦，二将没。布杜根与谢圭尼部落皆叛出塞，与科比能合寇边。帝遣小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，科比能乃走牧北，谢圭尼将其部众来降， 布杜根寻为科比能所杀。公孙渊指吴远南氏，乃斩张弥、许彦等首，撰送京师，悉没其兵资珍宝。冬十二月，召拜渊大司马，封乐浪公。吴主闻之，大怒曰：“朕年六十，世事难易，弥所不长，尽为庶子所前阙，令人气涌如山。不自结庶子头以至于海，无言复临万国，就令颠沛不以为恨。”陆逊上书曰：“陛下以神武之姿，淡鹰七运，破操乌林，败背西陵，擒于荆州，此三鲁者，当世雄杰，皆摧其锋。圣化所随，万里草偃，访荡平华夏，总一大游，仅不忍小愤而发雷霆之怒，为垂堂之戒，倾万圣之众，此臣之所获也。臣闻之，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，屠四海者不怀隙以害大，强寇在境，荒服未停，陛下长服远征，必致亏余，欺至而忧，悔之无及。若使大事时节，则渊不讨自服。今乃远西辽东众之余马，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？”尚书仆射薛宗上书曰：“昔汉元帝郁郁楼船，薛广德请文景以血染车，何则？水火之险至危，非帝王所宜设也。今辽东戎漠小国，无城隍之故，备御之术，器械诸钝，犬羊无证，罔避秦客，诚如明诏。然其方土寒雀，骨架不直，民袭鞍马，转徙无常，促闻大军之至，自夺不敌，鸟惊兽骇，长驱奔窜，一人匹马不可得见，虽获空地，守之无益，此不可依也。家有洪流晃漾，有成山之难，海行无常，风波难免，数乎之间，人传异事，虽有尧舜之德，志无所失，奔欲之勇，力不得赦，此不可二也。加以御物明其上，咸水蒸其下，善生流种，转相污染，凡行海者悉无此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圣，当常识平乱，康此民物，今逆鲁将灭，海内垂定，而为必然之徒，寻至危之祖，呼九州之故，似一朝之愤，既非社稷之重计，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，思成群僚所以轻身侧息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者也。”选曹尚书陆茂上书曰：“北寇与国壤地连接，苟有间隙，应机而至。夫所以为越海求马，屈意于渊者，为复目前之急，除复心之急也，而更弃本追末，捐尽致远，奋以改归，积以动众，斯乃华鲁所愿闻，非大吴之志计也。有兵家之术，以公义相匹，劳役相待，得失之间所抉择多，且踏主去渊，道理尚远，今到其岸，兵势三分，使强者进取，次当守船，又次运粮，行人虽多，难得西用，加以单不复粮， 经远深入，贼地多马，妖劫无常。若冤居诈，于北未绝，动众之日，唇齿相继。若时截然无所凭赖，其未不远病，或难促灭。使天珠积于朔野，山鲁长剑而起，恐非万安之常虑也。吾主未许。冒崇上书曰：夫兵革者，故前代所以诛暴乱为四夷也。然其意皆在奸雄已除，天下无事，从容庙堂之上，以余意易之耳。至于中下鼎沸，久欲盘户之时，率须深根固本，爱力息废，未有正于此时舍近致远，以疲军旅者也。昔魏陀叛逆，建号昌帝，于是天下易安，百姓康复。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，告御而已。今凶劫未殄，将意有景，未以以冤为先。愿陛下一微任计，暂宁六师，前神莫归，以为后图，天下幸甚。吾主乃止。吾主硕遣人未谢张昭，昭故不起。吾主因出，过其门呼昭，昭辞即堵。吾主烧其门，欲以恐之，昭亦不出。吾主使人灭火，筑门良久。昭诸子共扶昭起，吾主再以还宫，身自客责。昭不得已，然后朝会。初，张米、许彦等至壤平，公孙渊欲屠之，乃先分散其力兵。终使秦旦、张群、杜德、黄强等及力兵六十人至玄途。玄途在辽东北200里，太守王赞领户200，但且皆设于民家，养其饮食，即40许日。但与群等议曰：吾人原辱国命，自弃于此，与死无异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，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，杀其长吏，为国报耻，然后服死，足以无恨。孰与偷生苟活，常为囚虏乎？群等然之。于是因相结约，当用8月19日夜发。其日中时，为郡中张松所告，赞便会示众，必城门，但群得强，解余城得走。时群并居窗着息，不及被旅，得常伏接与拒，其趋山谷，行600-700里，窗亦困，不复能前，卧草中，相守悲泣。群曰：吾不幸疮甚，死亡无日，君诸人一速尽道，既有所达，恐相守俱死于穷苦之中，何意也？德曰：万里流离，死生共之，不忍相违。于是推弹墙使前，得独留守群，采菜果四只。弹墙别数日，得达沟利。因宣吴主诏于沟利王魏公及其主簿，代言有赐，为辽东所劫夺。魏公等大喜，即受诏，命使人随弹还营群，遣造衣25人，送弹等还吴，奉表称臣，共貂皮1000枚，合鸡皮10具。但等见吴主，悲喜不能自生。吾主壮之，皆拜校尉。是岁，吾主出兵欲为新城， 以其远水积二十余日，不敢下船。满宠谓诸将曰：“孙权得无宜城，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。今大举来，欲邀一切之功，虽不敢至，必当上岸要兵以示有余。”乃遣遣步骑六千，伏淝水隐处以待之。吴主果上岸要兵，庞福军促起击之，斩首数百，或有覆水死者。吴主又使全从攻陆安，亦不克。蜀来将都督张翼用法严峻，南夷豪帅刘胄叛，丞相亮以参军巴西马中代役，赵翼令还，其人魏翼以速归即罪。翼曰：“不然，吾以蛮夷蠢动，不称职，故还耳。然待人未至，吾方临战场，当运粮击鼓，为灭贼之资，岂可以处退之故而废公家之物乎？”于是统摄不懈，待到乃发。马忠因其乘机破纣，斩之。诸葛亮劝农讲武，作牧牛流马，运米及斜谷口至斜谷底阁，西民修饰三年而后用之。二年春二月，亮西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，遣使约吴同时大举。三月庚寅，山阳公卒，帝素服发丧。己酉大赦。夏四月大疫，重华殿灾。诸葛亮至眉，军于渭水之南。司马懿引军渡渭，背水为垒拒之，谓诸将曰：“亮若出武功，依山而东，诚为可忧。若西上五丈原，诸将无事矣。”亮果屯五丈原。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：“亮必争北原，宜先拒之。”懿者多谓不然。淮曰：“若亮跨渭登原，联兵北山，隔绝陇道，摇荡民夷，此非国之利也。”亦乃使淮屯北原，堑垒渭城，汉兵大至，淮逆击却之。亮以前者硕出，皆以运粮不济，使己志不深，乃分兵屯田为久住之机。耕者杂于渭边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堵，均无私焉。五月，吴主入居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，众号十万，又遣陆逊、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绵口，向襄阳。将军孙韶、张成入淮，向广陵、淮阴。六月，满宠欲率诸军救新城，忝疑将军田豫曰：“贼西众大举，非图小利，欲至新城以致大军耳。宜听使攻城，挫其锐气，不当与争锋也。城不可拔，众必疲怠，疲怠然后击之，可大克也。若贼见计，必不攻城，势将自走；若便进兵，势入其计矣。”时东方力士皆分修，宠表请召中军兵，并召所修将士，须及击之。散骑常侍广平刘绍亦以为：“贼众心智，心专气锐，宠以少人自占其地，若便进击，必不能至。宠请带兵，未有所失也。”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，精骑三千， 先军前发，扬声进道，朕要行事。既到合肥，熟其行队，多其筋骨，要兵城下，引出贼后，拟其归路，邀其粮道。贼闻大军来，既断其后，必阵步遁走，不战自破矣。帝从之。宠欲拔新城守，至贼寿春，帝不听，曰：昔汉光武遣兵据略阳，终以破韦骁。先帝东至合肥，南守襄阳，西固岐山，贼来则破于三城之下者，帝有所必争也。纵全攻新城，必不能拔，敕诸将坚守，吾将自往争之，必至，恐全走也。乃使征蜀护军秦朗、都部骑二万助司马懿遇诸葛亮，敕意，但坚壁据守以挫其锋，彼进不得志，退无与战，久停则粮尽，掳掠无所获，则必走。走而追之，全胜之道也。秋七月壬寅，帝欲龙州东征。满宠慕壮士焚无工具，射杀无主之弟子泰，又无力士多疾病，帝未至数百里，移兵先至。无主使谓帝不能出，闻大军至，遂遁。孙韶亦退。陆逊遣亲人韩扁奉表议无主，罗者得之。诸葛瑾闻之甚惧，书与逊云：大驾已还，贼得韩扁，据之无阔峡，且水干，宜当急去。逊未答，方催人众风斗，与诸将一齐设戏如常。瑾曰：伯言多智略，其必当有矣。乃自来见逊。逊曰：贼之大驾已还，无所复忧，得专利于吾，又以守要害之处，兵将异动，且当自定以安之，施设变数，然后出耳。今便是退，贼当畏无不仍来相促，必败之势也。乃密与瑾立计，令瑾都舟船，逊西上兵马以向襄阳城。魏人速旦逊名，俱还复城。瑾便引船出，逊徐整布武，张拓声势，不驱船，魏人不敢逼，行到白围，拖延往猎。前遣将军周俊、张良等及江夏、新市、安陆、石阳，斩获千余人而还。群臣以为司马懿方与诸葛亮相守未解，车驾可西幸长安。帝曰：全走，亮胆魄，大军足以制之，吾无忧矣。遂进军至寿春，录诸将功，封赏各有赐。八月壬申，葬汉孝献皇帝于善陵。辛巳，帝还许昌。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，两硕挑战，亦不出。亮乃魏懿金国妇人之福，懿怒，上表请战。帝使魏魏新皮仗节为军师以制之。护军姜维谓亮曰：新左至仗节而道，贼不复出矣。亮曰：彼本无战情，所以故请战者，以示吾于其众耳。将在军，军命有所不受，苟能制吾，岂千里而请战也？亮遣使者至义军， 亦问其寝食及事之繁简，不问荣事。使者对曰：诸葛公素兴夜寐，乏二十以上，皆亲懒焉，所啖食不至数升。亦告人曰：诸葛孔明食少事繁，岂能久乎？亮病笃，汉主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事，因兹以国家大计。福至，与亮语已，别去。数日复还，亮曰：故知君还意，近日言语虽迷日，有所不尽，更来求决耳。公所问者，公掩其疑也。福谢。前时师不咨请，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，故折还耳。岂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？亮曰：文伟可以继之。又问其次，亮不答。是月，亮卒于军中。长史杨仪整军而出，百姓奔告司马懿，懿追之，将为令仪反其名鼓，若将相懿者，懿敛军退，不敢逼。于是仪结阵而去，入谷，然后发丧。百姓为之宴曰：死诸葛走生仲达。懿闻之，笑曰：吾能料生，不能料死故也。懿暗行亮之营垒处所，叹曰：天下奇才也。追至赤岸，不及而还。初，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，善养士卒，每随亮出，辄欲请兵万人，与亮义道会于潼关，如韩信故事。亮至而不许，言常为亮为妾，叹恨己才用之不尽。杨仪为人干敏，亮每出军，宜常规划分布，筹夺粮谷，不羁思虑，思绪便了，军容节度，取伴于仪。言性矜高，当时皆陛下之，唯仪不假借言，言以为志愤，有如水火。亮深惜二人之才，不忍有所偏废也。废一使吴，吴主罪，问一曰：杨仪未言目数小人也，虽常有名废之意于食物，然既已任之，事不得轻。若一朝无诸葛亮，必为祸乱矣。诸君愧愧，不知防虑于此，其所谓宜决孙谋乎？一对曰：宜言之不邪，起于私愤耳，而无情寒难遇之心也。方今扫除强贼，混一寒下，公以才成，业有才广，若舍此不任，防其后患，是由备有风波而逆废周齐，非常计也。亮病困，与仪及司马费祎等作申末之后退军节度，令言断后，将为次之。若言不从命，军便自发。亮卒，仪密不发丧，令一王揣言意之。言曰：丞相虽亡，吾自现在，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，吾自当率诸军击贼，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也？且魏延何人，当为杨仪之所部乐，做断后将乎？自与一共作行流不分，令一手书与己联名，告下诸将。一代言曰： 当魏军还解杨长史，长史文吏悉耕军事，必不违命也。一出，奔马而去。严寻悔之，已不及矣。严遣人搀仪等，与暗亮成规，诸营相次引军还。严大怒，搀仪未发，率所领竟先南归，所过稍觉隔道。严仪各相表叛逆，一日之中与其交至。汉竹已问侍中董允、刘府长史蒋琬，琬允嫌保仪而遗言，仪等令查山通道，昼夜兼行，亦记言后。严先至，据南谷口，遣兵逆击仪等。仪等令将军和平于前预言，平斥先登曰：“公王身尚未寒，汝辈何敢乃耳？”严氏众之屈在严，莫未用命，皆散。严独与其子数人逃亡，奔汉中，以遣将马岱追斩之，遂遗言三族。蒋琬率宿卫诸营北行赴难，行数十里，严死问至，乃还。使严欲杀仪等，既时论以己待诸葛辅政，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，实无反意也。诸军还成都，大赦，是诸葛亮曰中武侯。初，亮表于汉主曰：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自有余饶。臣不别至生以长尺寸，若臣死之日，不时内有余帛，外有盈财，以付陛下。”卒如其所言。丞相长史张毅常称亮曰：“公赏不以远，罚不阿近，绝不可以无功取，行不可以贵事免，此贤愚之所以谦望其身者也。”陈寿平曰：“诸葛亮之为相国也，服百姓是以鬼，约官职从权制，开诚心不公道，尽忠一时者虽仇必赏，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，服罪抒情者虽重必释，有此巧事者虽轻必戮。善无威而不赏，恶无先而不贬，术士精炼，物理其本，寻名择实，虚伪不耻，忠于邦域之内，贤畏而爱之，行政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，可谓实质之良才，管萧之亚皮矣。”初，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，宜为诸葛亮之父，常以职位有散，样样傍怨无已，两费力为民，喜之问山。及亮卒，立垂泣曰：“吾终为左任矣。”李平闻之，亦发病死。平常计亮复收己，得自补复，策后人不能故也。洗澡尺论曰：“昔管仲夺博士便宜三百，莫耻而无怨言，圣人以为难。诸葛亮之时廖立垂泣，李严至死，企图无怨言而已哉？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，见至明而仇者妄怒，水见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，以其无私也。水见无私，犹以免谤，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， 留金术之德，法行于不可不用，行家户自犯之罪，觉之而非思，诛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乎？蜀人所在，求为诸葛亮立庙，汉主不听，百姓遂因时节思祭之于道陌上。步兵校尉席龙等上言，请尽其墓，立一庙于沔阳，断其思嗣。汉主从之。汉主以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，贾节督汉中，以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，总统国事。寻嘉琬行都护，贾节领益州刺史。时新丧元帅，远近危悚，琬出类拔萃，处群僚之右，既无妻容，又无喜色，神守举止有如平日，由是众望见福。吴人闻诸葛亮卒，恐为成衰取蜀，增巴丘守兵万人，一欲以为救援，二欲以示分割。汉人闻之，亦增永安之守，以防非常。汉主使右中郎将宗玉使吴，吴主问曰：东之与西，辟由一家，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，何也？对曰：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术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世事已然，俱不足以相问也。吴主大笑，加其抗进，李之亚于邓之。吴诸葛恪以丹阳山险，民多果境，虽前发兵，徒得外县平民而已，其余深远莫能勤进。吕自求为官出之，三年可得甲士四万。众议咸以为丹阳地势险阻，与吴郡会稽、新都鄱阳四郡临接，周旋数千里，山谷万重，其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，解仗兵野役，白守于林莽，不亡宿恶，闲共逃窜，山出铜铁，自助甲兵，俗好武习战，高尚气力，其生山越险，抵突从疾，若鱼之走渊，原幼之藤木也。时观间隙，初为寇盗，每治兵征伐，寻其枯藏，其战则风至，败则鸟窜，自前世以来不能击也，皆以为难。客父仅闻之，亦以事中不待，叹曰：客不大兴无家，将赤无足也。客圣臣其必节，吴主乃拜客抚越将军，领丹阳太守，施行其策。冬十一月，洛阳地震。吴潘俊讨武陵蛮，数年斩获数万，自是群蛮衰弱，一方宁静。十一月，郡还武昌。